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，干杯啊朋友。

原来

像一个废物，我只能一次望着冰冷荧幕。我希望现在的你收到我祝福。 I miss you， 我正在等着你回复。 I need you 的 I love you，想你就叫 I miss you， 我的邮件满满都是你的节目。我最爱和你 I seek you 聊到日出，两个人沾满羡慕，让别人好嫉妒。刘华你说 I love you， 不见你会 I miss you my baby， 想你的我好失踪，手机的病毒断了路，无法重复，就只能挡在那里一个人在哭，像一个废物，废物，一个废物。 现在是11点了，我是华健，有点累了吗？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。